叫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您收听电影《詹天佑》的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京张铁路曲曲折折地穿梭于山林之间，途经隧道、险峰，连接着北京与张家口。每当提到这条铁路，人们总会想起那个熟悉而又有些遥远的名字——詹天佑。可谁又知道，近百年前，当詹天佑带着工人们抡起斧开山劈路的时候，有多么的艰辛。然而，这种艰辛却又远不及洋人们给中国工程师带来的屈辱和压力。即使是面对已经开始开山炸石的詹天佑的工程队，洋人们仍在怀疑清政府到底能不能自己建成铁路，还在等着看中国人的笑话。 詹天佑先生，这位于先生是特地来看您的，这位是关内铁路的罗克斯先生。这位是日本大阪洋行的羽工总裁，他们知道您在这儿，特地来看望您。 繁忙的詹总工程司哪有时间陪他们闲聊，于是让政府的契会办去陪。谁知这个奴颜媚骨的人为了谄媚洋人，还差点惹出大祸。 都已经挖好了，砸仗呢都已经装好了，全部 OK 了，待会儿我这小球一挥啊，人家爆炸声啊，惊天动地啊，你看着啊。 他随手挥起了手中的小旗儿，随着那小旗的挥动，炸开了一声声的轰天巨响。一些还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工人们被吊在了山崖边。 证实了他那段细算。 是360百顷，改成用地有19763亩，共需289650英亩。车站车长用地是906亩，共需13500英亩。设方121.9万立方，需要234500英两。小工每人每天是158天。好了好了，没叫你报流水账，军需处只能批你500万两，不得超过。那原来的预算，您不是已经批了吗？哎，你原来计划是7年完成啊，不行，等不了。现在要你4年完成，这就不用问了啊！这是老佛爷吩咐下来的，干工程师，你回去好好思谋思谋啊！你办得到办不到，你至少给我个回话啊！ 那我已经按原来的计划开工了， 没什么原来不原来，要想干下去，就是现在500万两，4年，5天之内给我回话。要是实在干不下去，那就早点去找外国人，免得我们自己揽下来又干不下去，再去找人家外国人，那就丢脸。 那已经开工了，再去请外国人就不丢脸了。 辈子所以不干，但是中国人不能丢这个脸，共和党人你也不能丢这个脸啊。 詹天佑的压力越来越大，约他一起留学的几位同窗好友都劝他放弃算了，可詹天佑的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绝不能让洋人看笑话。 你们英国公司的预算怎么才500万两？ 余下是老公司先生代购，把这打了施工方面的费用，没有算买火车的钱，火车得用100多万元。 你看看，先小东把工程要捞到手里，以后你就任他摆布了，完全是迷惑人的策略。 而且牵扯到的事情又那么复杂，朝廷里像善其那国王公贵族，就借着这个口实挖员工的空子，要他不好看，员工都不服气，就往你眷臣身上推。就算你这回能顶住，下回那些王公贵族再给你出难题呢？ 对了，伯爵，你可是员工党的红脸，你说说。这袁公宝顶不下去， 这个无可奉告。 去， 当然了，我看这种应付事还是谨慎为妙。 到底是袁公宝栽培的，说出话来滴水不漏。哎，不过这回卷城真的被老袁给坑了。 什么话？袁公宝一起修中央铁路，也是为了推行新政。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听起来乱了。袁公宝也是出于不得已啊，他原来对金丹武的安排，也是费了一番心思。 哎，站长， 好了， 这事啊，就不要再谈下去了。哎，伯爵不是劝我们不投奔到康乐去吗？干脆我们就去广州吧。啊？ 是啊。我那条粤汉铁路，再从广州修到汉口， 还有这么久？ 哎，可是总比你那个中央铁路没那么复杂呀。 卷城啊，就算是帮我一把，不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修铁路，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吗？再说呀，广州可是你的老家呀。 是啊，去真野拜我的北关的老家。 哎，现在你在干什么呢？ 平安香蕉你跟上四十年， 还有所谓全国停贼之乱 了。我争取了月圆之时， 我们四两同学到莲花山上 一醉方休。你打的人 我公公也劝真别去听公路。 你后不会有心情 啊？你为什么不早给我？我公公要做蛋糕，求求您你。 我也很想蛋糕。 我们的儿子 还没有失去了一些， 没有报纸书，牛亏经常用的方便， 是吗？ 真的。京中铁路这样的旷世险工，在欧美各国 也只有大师级的人物才敢于接受这种挑战。 仙鹤，给我们念念。 在中国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 还没有降生呢，这侮辱人嘛，这太过分了。 好热闹，哎呀，大家都谈了这么久了，肚子也该饿了，来，大伙来尝尝广州的香馍馍。 是点饿了，好香啊。 来，尝尝最近炒的虾滑。 建国，一言为定。 莲花山何谓田螺，何谓田螺。 饭后詹天佑握着那张报纸还久久不能平静。 詹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菊珍，我想我们广东是不是不去了？ 怎么又变了？你自己决定的事情，就是十辆马车都拽不回来。 菊珍， 我呀，我反正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命哦。 京张路从南口到岔道城这一段，峰回路转，群山叠嶂。铁路沿着它们盘旋而上，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经费。为了争取我们修路的自主权，只能重新筹划，另外找一个可行的办法。 就可以不用盘山道的做法。 真的 啊，用之字形的办法，我们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的施工工期和造价。 新的方案出台自然要经过清政府的考察和批准，于是詹天佑把袁世凯和王爷们带到了崇山郡当中。 只能设计从这里一直往上走之字形，这样施工时间和经费都可以大大的节省了。 走之行 通车后需多备一辆机车，以便上下坡道时牵拉后推啊。 行吗？ 我已经跟美国波特文工厂和培尔皮克公司以及几位在美国的老同学都去了信了，我要他们提供适合大坡道上运行的机车资料。我倾向于马来机车，它功率大，额定引力是42000公斤啊。不过这些都好办，真正的困难是在那边，在八达岭那边需要打一条3450英尺的水道，我们经费困难，无法购买专用设备呀。 实在不行就找英国人再商量商量吧。 共保大人，不必找英国人了，我们自己可以想办法。 对于詹天佑的方案，袁世凯的心里也没有底。 你说詹天佑这个方法行得通吗？我看还是找英国人来。 这办法

郑元直没有想到詹天佑的工作这么艰苦，意志这么坚定，不由得心生敬佩。

我们几个老同学是自叹不如啊。 杨总理都是很愿意了，怎么又要走？ 各位股东不必着急，我不会马上就走。 你是老板会，你是军功章，也正是紫气东来了嘛。 唐马早就被台风卷到东海里去喽。军功章倒回到这里，有人想要吗？ 是吧？ 谁有这个？ 仙鹤一甩手，把军功章扔到了窗外的水中。 王伟之战、甲午之战连连惨败，连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何功之有？ 行吧，你 不该得罪，为什么不得罪？时局动荡，广州不稳，你想一走了之，得了卷城来给你当垫背。聪明啊，哪里话？哪里 坏？卷城，哎，我觉得这不好。我们抢来啊，纯粹是为了给岳和路点石成金嘛。还特意为你请来了这位香港的后起之秀，王金枝先生。 金枝啊，今后要好好给詹先生当助手。 请多多指教，才对才对。只要天佑不误了岳和路就好。 此时几位同窗好友的理想仿佛已各奔东西，最明显的对立来自仙鹤和一直被称作伯爵的杨迅。 你们上都大人， 您就别想着那个面子了。